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淡仔一哥。唔会有错啦， 唔会有错。 先个名，正常嘅名叫做淡仔一哥啦。咁啊，大家好听啲。嗱，你哋唔好以为上个礼拜冇讲啲屌閪嘢咧，唔好听我嚟啦。坦白讲，有时做节目唔系一定要讲屌閪嘢 嘅， 唔 一定嘅、 啊，都好精彩啊。其实即系战男，其实某程度我嘅宗旨系乐而不淫嘅。但系如果我真系不淫咧，你哋唔一直听咁解啫。啊，我系就你哋先淫嘅啫。啊！即系几多大付出，你哋又唔得实知啊！啊，买神山虎啊，系啦，系咪啲大佬？真系啊，唔系你唔买神山虎，我大佬失有新相反，又要俾钱啦，系咪先？ 叫你捐钱又唔制啦， 叫你捐钱又唔制啦，系咪先？咁你哋买神山虎好 OK 啦，系咪先？大佬，你唔好连呢啲咩都唔做下、啊，唔系噶，我系有网友知我转新相反，佢话会赞助我噶，不过佢未捐嚟咋。 系 啊，捐唔捐嚟我唔知噶，而家就未捐，因为佢讲咗，咁当然我讲咗我就唔信啦。但当然你唔捐，咁我都冇问题嘅。最紧要你买神山虎啫 ，OK 啊，而且越多人买，你介绍俾网友啲朋友买，即系我应该系点样？你有啲好嘢系应该分享嘅，跟住你话喂有个捻样买神山虎啊，好捻得喎，仲要记住，我买嘅神山虎系必定正版嘅。 是 啊，唔系漏嘢嚟喎，可能出面嗰啲可能整个网页出嚟假喎，你即系淘宝囉， 介绍下啦、啊、分享下啦。 你咪你可以淘宝神山虎啊，啊位高嚟㗎咋，屌驚我唔驚啊，你用啲飲完之后你唔好屌柒我得啦。唉，话真嘅听啊，出面一定有漏嘢，係真係有漏嘢啊。 係 除咗我之外，当然有人买煎嘢啦。咁、啊即系除咗我，你信得过之外，其他啲淘宝你信唔过啊？啊，或者啲 Facebook 你未必信得过，我唔肯知你哋啦吓。总之我冇所谓噶 ，OK 啊，但系就系、是、都要搏阵，冇所谓都搏阵噶。好，但系真系唔够使啊，大佬。因为点解唔够使咧？因为淡仔一哥真系几贵 啊。好啦，咁讲介绍， 讲下个消费啦。嗱、啊，我哋五个人去。 是 啊，咁啊，连埋我自己啦。 OK， 咁啊，每人搭棚就七嚿水啦。 是、 啊、是七五就3500啦。 是 啊，嗰人埋单，张单3100元。是啦，咁你谂住，喂牛哥屌你，咁你掂晒啦，有只成四嚿水赚。 醒咧 ，DJ 死嘅，DJ 五嚿，OK， 四嚿啫。咁通常我俾一嚿水貼士㗎嘛。 係。 OK。 一個 DJ。 一個 DJ 啫，唔會話咗兩個啫冇命喎，即係你個就跳我都唔掂。 係。 啊咁一俾 DJ 我已經試一嚿啦。咁你毛巾仔呢。嗱我想同你講話，你唔好你話牛哥呢毛巾仔你要俾20元咪得囉。我睇得㗎。佢咪入嚟5次囉。入嚟10次囉。真係㗎，其實真係㗎。佢係搵唔夠嗰筆錢呢，佢唔會走㗎。 係。 反而你分兩次俾，每次50又好，每次100都好，咁佢一次兩次佢就唔會過嚟㗎。係。咁你諗下點解我有時候一嚿一嚿啦，有理由㗎。係。大佬佢成日行過嚟低毛巾俾你托咩，扯8期好你囉，扯一次咪算囉。哇一日扯5次係咪先，你每次俾20元佢扯5次囉，佢就煩住你囉。多鳩魚啦，係咪先？你話我好識你二毛巾先， 係 我叫 DJ 整俾你囉，有幾咁難啫，係咪先？放啲熱水屌你囉，可以撲你個街呀，你咪落嚟揞囉，係咪先？所以你俾一次，可能假設啦，我未試過㗎，你一次俾200， 係 佢都冇入嚟㗎啦，當然可能入多幾次嚟先。總之我又覺得好奇怪嘅，總之我俾50或者俾100啦，當然通常第一次呢我有50俾50嘅。 係。 冇50俾100啦。咁第一次俾50呢，佢下次再入過嚟呢我就俾100㗎啦。咁佢唔會入嚟㗎啦。 OK。 咁毛巾仔啦。咁仲要嗰啲譬如3100幾嗰幾嗰啲，即係通常3110㗎咋嘛。 係。 咁個90元又醒埋出嚟啦，唔使找㗎嘛。 OK。 咁嗰次咁計計埋埋仲有啲唔知俾咗啲乜撚嘢㗎，我唔夠記咗啦。 大概唔多唔多话多唔多话少，我蚀四嚿水咯。 OK， 啊，每个朋友就蚀一嚿啦，因为我唔可以计我蚀俾我自己噶嘛。 OK， 我哋五个人，除咗我减咗我，咁我就每人贴一嚿，倒贴一嚿啦。但唔紧要嘅，我成日咁讲，赚嘅，即系赚咗钱嘅。咁当然我有好多戇鳩嘅，我攞出嚟食宵夜噶嘛。 系， 啊赚咗钱嘅，咁应该我啦，你冇得，你冇得阿芝阿助我嘅。OK， 吓，唔好成两行走人同我计。喂，我话你今日几多钱啊？几多钱啊？咁你都赚成六七嚿喎。咁啊，可能真系咁讲啊。或者我咪赚六七嚿，赚六七嚿应该啊，因为我系应该唔使钱玩嘅。 系、okay? ， 我系应该赚一千银啊，起码即系多三嚿水赚助我嘅。 吓、okay. 啊，都唔而且系从来未发生过添啦，系从来。OK， 啊，唔系我试过一次嘅，嗰头喺八年前咧，八年试过一次廿九几人。 系， 嗱、啊、你想蚀都难啦，屌你黐紧事，黐阿妈咪黐千万一万单过嚟啦，就咁啦。咁啊，酒店就398， 系 400啦。 OK， 吓、啊，咁啊你食饭嗰度咁啊一嚿两嚿添。你谂下，我哋跟住去嗰、那个避风塘式，好捻靓啊嗰度，唔系好捻靓，即系好捻有型旧湾。香港仔避风塘咁样噶， 系 好啦，有嗰啲 feel。下次我都叫阿南咧，下次带埋相机嚟啦， 系 啊影下相啦，好捻靓嗰度，因为我都怀旧啊， 系 我谂似系咁啊。咁嗰日食嘅两嚿啦，咁啊上个礼拜冇讲嘅，今个礼拜讲嘅，个司机几钱啦？嗱，佢呢个司机点样咧？由三点钟跟足我车我哋食饭。首先车我哋去酒店，咁喺酒店大堂等我哋，我哋落集合晒人啦，跟住佢又由酒店就车我哋去食嘢， 系 我嗰餐晚餐食完，即系够即系两步路都唔捻使行噶啦，佢会车埋你去噶啦， 系 咁车住你车埋你去食嘢，食完嘢就车埋你去夜总会， 系 OK， 咁夜总会咧喺夜总会入边咧佢唔走嘅 ，OK， 佢唔系唔走，佢连走都唔走。 系， 佢连饮都唔走啊！意思就 系， 佢连酒都唔饮嘅，咁讲吓， 即系菜间房度同你哋一齐嘅， 系啦，一齐嘅啫，陪住我哋嘅啫， 系 吓，咁啊，我见到个司机戆鸠鸠吓，又本来琴晚我上一集我咪有讲过，个黑龙江嘅， 系， 我谂住叫，不如我哋夹钱请个司机坐黑龙江啊， 系， 一坐黑龙江，我上边抄微信啊嘛，谂住， 系， 好似你咁样唱啊，我讲咗俾阿文听啊，我讲咗俾阿 Man 听啊，嗱你嗰单嘢，啊，所以唔使惊，我下次我系啲乜嘢，有机会先讲啊 ，OK， 啊，咁当然嗰单一定嘅咧，有你喺度啦 ，OK， 全神好多啊嘛，咁啊嗰啲嗰个司机跟得咁足。夜晚就车埋啲人去酒店，当然啦，人多咗，佢架车坐唔晒啦。 OK， 当然有啲网友就要另外嗌车啦。咁佢总之佢有一部分佢车一部分网友走嘅。 系， 咁啊车我哋，仲车我哋食宵夜添。我就咩？因为宵夜好近嘅，唔使车啦。我哋系食宵夜，跟住佢就车我翻酒店。吓，跟住第二朝， 你哋有冇人分开走啊？有冇人要早啲走？ 冇。 OK。 去呢度玩，我觉得系咁样嘅。去呢度玩咧，你哋应该系预晏啲先走，因为一定要食埋个海鲜团嘅，吓、啊，即系晏昼嗰餐海鲜餐嘅。 O K， 吓就可能真系3、4点、4、5点先走啊。好，咁啊佢跟住喺酒店之后，第二朝喺酒店等我哋，一点钟打俾我噶啦。啊，可能佢肚饿啦。不如一醒食饭要请佢食嘅。夜晚嗰餐都有请啦，晏昼嗰餐即系嗰阵海鲜餐都有请佢嘅，唔系食好多嘢，一个人 多双筷啫嘛， 多双筷啫嘛。好啦，佢跟住就由我哋下榻嘅酒店， 系 唔系嗰间都下榻？我哋住咗耐喎，你知我都文雅噶嘛，但系我哋啲听众我都粗鲁噶嘛，佢唔知咩叫下榻噶嘛，下榻咩啊？熊本啊，下榻，我哋下榻个酒店，咁啊等我哋，跟住咧由我哋下榻酒店咧车我哋去淡仔啊，嗰个避风塘嗰度，大概时间个车程都要成半个钟头啊， 系 都唔近啊，即系我证明唔近啊，我而家证明淡仔其实系几捻大啦， 系 吓，咁啊，跟住坐低，跟住我哋食完散海鲜啦，一只搞搞海鲜嘅啫吓，啊你有钱啲可以你就可以搞可以搞条龙虾食啊 ，OK， 我唔知有冇啊，因为我唔识搞海鲜嘅， 系 我净系识食嘅啫 ，OK， 咁个车程系车钱系。 OK， 围住，跟住 哦，仲有啦， 食完嘢，咁跟住而家车翻我哋去 罗湖啊， 罗湖啦。咁我因为我要喺福田办啲事，点样办啲咩事咧？因神山府啊嘛。 OK， 啊，我一定要星期六日都要搞噶嘛，而家系咪先？ 系 啊，咁我就要求唔好罗湖啦，就车咗我哋去福田。好啦，全程嘅钱，我哋系700蚊。 架车全程700蚊啊！ 700蚊， 哇，700蚊好平， 好平。咁都系人生肉做啦。 OK， 你知我哋好咧豪啊嘛，我哋俾得一嚿水貼士， 系 都系8嚿啫， 系 都系8嚿啫。我哋平均每人85蚊啫，其实170几啫。 哇，咁真系好平， 系两间足你两日。当然啦，我哋嗱，我可以解释下点解我哋张单咁捻贵啊？ 系 3100几定一餐只100几嘅。 系， 我哋啱啱过咗啲消费，而且过咗啲消费，我哋签唔到， 系， 因为我哋冇经理，冇妈咪， 系， 我哋只有个司机 ，OK， 咁、啊、所以我哋本来佢最多消费可能2000零蚊搞掂噶啦，假设我哋可能2000零蚊， 系， 搞掂噶啦，但系我哋冇经理啦，我哋嗌唔到签走啦， 系， 咁再嗌嗰啲咪越，所以越嗌越贵咯， 明白， 咁当然啦，那个司机系有一拆嘅。大概可能1000蚊就拆一嚿水俾佢啦，咁佢喺嗰度就可能賺咗我哋3嚿水啦，可能係咁樣啦，咁佢加埋嗰兩日都賺咗1000銀嘢，我估計，咁冇辦法㗎，如果因為你要個司機又帶又要咁樣跟法，咁樣我哋唔簽走，使3000零蚊5條油，咁我覺得都 OK 啊。 咁如果个车费系变相系变咗1000蚊嘅，咁都抵啦。 都抵啊，其实系咯，1000蚊都抵噶。其实某程度 平时如果去神秀嘅话，你哋都一来一回都700啦。 系咯系咯系咯。咁我哋去疫区咧，其实以前我哋去疫区系550蚊一程嘅， 哈哈， 来回1100嘅， 系 来回咁计就已经1100啦。 因为善长 call 车就再平啲。 系啦，因为善长识得人，会帮我讲下价咁样，之如此类，唔知咧，因为佢识人啦。 是 咁佢可以去到唔知几多几最后都我哋罗湖都唔使1000嘅。 是。 但我哋曾经试过系550蚊一程㗎。 是。 罗湖两程系1100嘅。 是。 但係嗰阵系两程车喎，佢唔会车你食饭喎。 唔系囉。 又唔会车你去呢度有即係你食餐饭几步路佢都车你。 是囉。 可以咁样喎。咁其实某程度。所以咁呢间场我哋去玩条数就应该咁计啦。女过夜。1500、2000、2300。 是。 OK? 酒店你要计4嚿。嗱嗰度贵1嚿啦，其实女嗰度已经贵3嚿啦。 是。 因为其实某程度我哋都好少揀2000㗎啦。有2300揀2300㗎啦，例牌㗎啦，因为山长水远去到唔请完最撚柒靓嘅。 是。 唔系就我㗎啦，屌你个计一直请完最撚靓㗎啦。当然你可以揀2500嘅。但家平均数如果俾我落去我通常2300，因为2300真係有钱嘅，我哋去疫区初头去疫区嗰啲静静啊，嗰啲嘅質素啊。 OK，OK， 咁啊，咁啊，旅游贵3嚿啦，酒店贵1嚿啦。如果你比喺博罗计，因为博罗3嚿水啫嘛。 系， 咁啊，多1嚿啦。咁搭车，咁如果我要计落去都要8嚿水，咁其实都要8五蚊一位啊。咁平时我哋嗰度多5嚿啦，食饭咧，嗱食宵夜贵啦。 系。 唔知点解我哋嗰间宵夜6嚿水， 6嚿水宵夜。 啊、我哋平时我哋去神秀食嘅宵夜咧，3嚿水又走噶啦，4嚿水又走噶啦。 系、 啊、都系咁样多人嘅啫。我人仲多啲，都系4嚿水又走咁啊。可能食啲蟹粥，啲蟹贵啦，可能转斤称贵啦。咁宵夜又贵咗嘅。咁我哋平时去玩一次，你预4000。咁如果你譬如你真系要去 淡仔 玩啦，一个又好，二个都好啦，吓、啊。咁你我遇過網友都要大概5000銀。 係。 而且如果我收7嚿水嘅，唔好意思，我蝕到眼都淡。 係。 多一個就蝕多一個。 係。 唔係人多我唔使蝕。啊，多一個蝕一個。 即係你哋諗住如果再去嘅話都會搵返呢個司機嘅。 都會㗎，我都會㗎。都會因為佢咁樣招待我哋咁樣可以最緊要我哋唔係淨係諗住屌閪㗎嘛。 係。 屌都係屌閪好重要。但食嗰餐海鮮餐真係都好好㗎嘛。 係 呀。回一回氣呀，傾下偈呀，咁樣都好㗎嘛。咁嗰返我路啦，平時我哋我喺博羅我收7嚿，喺神秀我收7嚿， 喺度我唔得啦。 OK， 系啦，咁我会收八嚿啦。 明白， 啊、都系啦，赚就唔关你啲事啦，蚀亦都唔关你啲事。 系， 咁、okay? 啊，你计咗条数，其实系冇钱赚嘅，我八嚿水系理论上系可能，就算八嚿水我都要贴少少啦，可能系几十蚊啦，或者一嚿水以内啦，咁样喺我嚟讲冇问题嘅。 OK， 咁、okay? 啊，总之你哋冇问题。咁第二样嘢啦，我哋会几时要搞呢个探底团呢？ 系 N 年都唔会住。 住，因为 系因为我哋首先要我哋要定期去神兽啦， 系 系啦，咁我哋亦都跟住，因为上次博罗嘅关系啊，我生日啦，即系博罗一封，我得神兽有得拣， 系 喺我哋出嚟玩咧，好戆居，我得一个场拣 ，OK， 我打算六月再搞搵一间喺福田嘅场， 系 啊喺福田嘅场，咁啊，因为我有啲朋友介绍嘅。吓、啊，因为识个妈咪，个妈咪搬咗去嗰度，我又打算去嗰度试试吓，咁、啊、我都会试下几个场 吓、啊。不过我见你哋喺深圳嗰啲场嗰啲遭遇都唔系咁乐观喎、啊。 我可以预早讲埋你听，逢系喺深圳嘅啲女通常都串啲啦， 系 吓，十唔肯过，九成唔肯过夜啦，系啦，咁呢啲，咁但系深圳就唔同喎、啊，你福田又唔同喎、啊。你唔過夜咪唔撚齊過夜囉。 有啲咩喐我都搵到節目啦。 附近的人啦、啊、你就隨時嚟得啦，我都熟喎，我都唔撚驚。我喺探仔我未必夠膽喎、啊。係咪先探仔呢個冇咩探探都係咁樣。附近啲人附撚都唔理你唔信啊。OK? 好咁所以就咁玩啦。咁嗰班都問我啦。 OK? 咁見到 OK 啦又高啦，因為2300佢睇高度嘅 ,2300 嗰件又高嘅，都几靓下嘅，咁我见到个身材咧就唔系平嘅，唔算平嘅， 系， 但总之食样啦， 系， 脚又长， 唔系啲网友识，其实识唔识分喺大陆识唔识分啲女嘅价钱嘅标准？ 唔同噶，其实每一笪地方都唔同噶， 应该通常都系以高 身 高系咯，高 但有啲计担定唔担噶， 哦 ，OK， 有啲担就2000，唔担就1500噶 ，OK，、 好似阿广东妹咁，系担嘅，以佢嘅高度。以佢個樣貌，佢應該喺神獸2000啦，但佢1500喎。 OK， 係咪先？咁所以你冇得計嘅。但通常都以高度離婚嘅， 係 啊，多數啦。但係唔一定嘅，唔一定嘅， 唔一定。 佢嗰樣問咗佢嗰件女先啦。 係 啊，你問咗佢啦，幾錢咁就講大家穩陣啦。咁繼續咁講下我啦。咁一路一路我哋啲玩鱷魚好開心㗎啦， 係 咪咁咪點會阿碌嫂啊？唔係阿花， 都成日嗌碌 阿花啦，阿花啦，阿花點會夢見我啫？係咪啊？ 喂，你哋遲啲，因為你遲啲你會講左交大愛㗎嘛？你唔通話碌嫂左交大愛咯喎？ 哦，唔通我係左 交大愛？冇， 即係其實好揾多好揾多碌嫂㗎嘛？或者阿碌嫂一有我好揾多㗎嘛？碌雞鹽咪碌嫂嘛 ？OK， 即係話誒碌嫂。如繁星啦，话咩咧？黐线！但呢个就咁啱得咁似阿花啫嘛。 OK， 好，冇咪咯，攞嚟笑，因为我俾咗你睇。OK， 嗰件嗰阿老阿花啊，嗰个阿花，即系我哋嘅探仔阿花啦，探仔阿花咧，我嘅味嚟，即系有七成似嘅。 OK， 好啦，咁跟住咁我就喺度玩啦。即系其实呢个内容就包括埋点解我哋唔会成日去探仔。OK， 系。 咁我哋食緊宵夜 係 咁我嗰件女就同我講，佢話喂不如你今晚嚟我度瞓啦， 佢屋企瞓， 佢屋企瞓 係 啊，我話點解呀，我有酒店喎， 係 跟住酒店真係主場嚟㗎嘛， 係 去你主場我係覺得自己嗨啲㗎，唔知點解我唔鍾意去啲女嘅主場 係 嗨啲㗎，係覺得因為我試過一次經驗呢，就係嗰條女會趕你走㗎嘛，屌完之後第二朝八點鐘就佢唔會趕你走，八点钟就开行音乐，焚你好冇点威，哇砰砰声，哎哟啊哟啊哟咁样，点知你妈哟系哟八点钟嘅哟嚟喎，我试过一次唔好经验，其实唔系一次嘅，好多次系借啲讲你两米走，咁所以我唔好中意去啲女嗰度嘅。 OK， 但系咁样嗰个女咧就讲，嗰啲一句说话，咁就话呢排查得紧啊。 OK， 哇！屌你老母，呢排查得紧， 即刻走啦！ 咁啊，屌你咯！咁样你讲嘅嘢说话就即系有呢、這个 可信性 啦，系咪先？啊！但当然其实即系当然好安全啦，即系其实系啲女，可能啲女都会惊嘅，可能唔知点解啦。咁跟住我咪跟咗个嗰条女 上屋企啦。 系咯，远唔远咧？ 我佢好似的士啲咩，我唔勾记得咗，因为我都其实最短啲片， 系 短啲片。OK， 咁啊开咁啊，佢屋企有嗰啲有 lift 噶啦，最紧有 lift 啫。 系 佢好似一啲花园嗰啲花园大厦咁样，一套套楼啊，有几座嗰啲咯。 系系， 咁啊都几得靓嘅，几得靓咁啊上到去咯。咁啊见到佢两房厅， 系 啊，佢就话佢姊妹唔喺度， 系 啊，咁啊当然有间房真系一定系有人住嘅，系嘛 ？OK， 我个姊妹唔喺度，所以我先可以嗌你过嚟。 OK， 或者话如果你姊妹喺度，咁你最后你都跟我翻酒店嘅啫。 危险！ 屌你老母危咩险啫？心谂其实其实根本就系你得可能真系会少少惊嘅。 唔系，即系佢可能咧，咁你酒店房点少极都有 0.1% 危险啦。咁佢想 0.1 都冇埋咁样。 但系唔系噶，但系如果我跟得佢翻屋企咧。就我会有5% 危险㗎嘛。 喔、哦、你驚佢捉黄嘅鸡之类嗰啲。 捉黄嘅鸡呢夹埋个男人劏你死牛啊。啊未屌喺攞咗手就攞晒你啲钱先啦、 啊。 啊咁你焗返去酒店喎，你咪唔想返酒店。有权㗎嘛。 係。 係先讲其实我除咗驚呢驚佢赶我攞返走呢之余我都驚佢搵人夹定我。啊捉黄嘅鸡好少嘅。係先你都捉鸡㗎嘛。捉你啦。是喺条街度同佢返佢屋企嘅时候屌你老咩箍你老咩老把刀嚟寒住你真係一春袋俾埋佢啦係咪先冇辦法㗎我哋驚呢樣有我想有5% 危險 㗎 OK 咁咁就都係安全全咁就去撚咗佢屋企啦咁就 OK 㗎喎但係我嫌嗰啲有樣嘢唔好嘅張床太細 係 同埋唔夠暗即係佢嗰啲嗰啲咁嘅窗簾呢嘩薄呢透光朝頭早 光殘殘呀 光殘殘咁啊好簡單啦其實都冧㗎啦我都有半冧㗎啦咁都照佢沖個涼啦咁啊唔即係後衛最到點樣呢穿住就底褲沖涼 好撚醉喎咁 我唔撚知 跟住呢 唔係應該唔應該係我條底褲係未除曬 係 喺只腳度，仲喺一隻腳度，穿喺一隻腳度，沖涼，咁加濕緊曬。 O K， 啊，跟住，啊，佢好啊， 借佢條俾你著， 唔係，咁佢都俾毛巾我啦，咁跟住佢幫洗啊。 O K， 濕咗幫洗，哇，好似你上次咁啊，我都試過，唔好淨止你啊。咁第二又唔好啊，去我屋企，我哋去酒店，即係你冇浴袍都媽媽聲啦，係咪先？ 係， 係咪先？你要冇浴袍都唔緊要啦。你連大毛巾都冇嘩俾條洗面㗎、啊、我祝君早安你冇撚咗佢唔係嗰啲咁嘅洗紙㗎咁 嘅 喂我撈條毛咩撈條毛跟住沖完涼之後抹撚乾佢咁跟住佢又幫我洗底褲啦咁跟住我咪入咗佢間房嗰度瞓住先啦咁你知啦即係有乜走唔好得㗎嘛但是神山都好撚得喎你明唔明嗰道理呀已經屌你砰已經攀攀聲好撚即係沖完女攀攀聲咁嗰條女又幫我洗底褲啦都唔知係咪佢做家務出身嘅呢係屌你洗得好撚好撚耐喎係當然佢沖埋涼啦 ,ok, 咁幫我晾撚埋咁跟住就入嚟啦我仲喺冻有我但我人应该半死咗㗎喇。我半死咗㗎喇。我就即係一次晴天啦仲喺度硬人死咗。嗰條嘢就冻咗喺度啦。 ok, 即係人死條豬唔死啦。ok, 咁冻你。佢可能嘩你做乜嘢嘩得啦你瞓啦好快又搞得掂啦。咁可能嗰女我問佢吹唔吹我吹呀但係我吹都冇 feel 佢而家，我冻又，我不如做啦，仆街咁啊啫，零零埋落攞袋，咪蠢啦， 系 醉啊嘛，半死咗嘛人，嘭嘭嘭咁蠢几耐， 系 我又冇计时，即系我又冇45分钟嘅，系咪先？咁我真到攰啊， 系 我想晕啊，屌啲嘢走啊，有啲走嘢晕啊，但系又硬喎，又未出喎，咁点都夹想夹硬出。仆街都唔係值得 喂 喂算啦唉聽朝瞓醒先做啊。OK, 啊咁佢又 OK 啦咁佢 OK 啦咁瞓 大概瞓到六点零零钟咧，哇咁加惨，佢条咁嘅窗窗帘我已经讲过啦， 薄 呢呢样，即系神光第一线啊，车淑梅啊，我哋老豆隔篱好咗，隔篱嗰个唔系车淑梅啫，即系哇，已经开始踩，咦，走醒咗啦嘛，咁啊，咁咪诊佢啦，咁个叫瞓，我又叫瞓紧觉， 系， 咁又唔忍心啊。但我又怕佢屌你八点钟屌你老味开牙嘅喇叭，屌你啲肉啊肉啊肉咁样肉卫生，咁啊咁啊都忍啦，因为神山火关系咧，其实系廿四小时，我系随时可以 stand by 噶嘛。 系， 我只要控制到佢，用冰心诀控制都得到佢，咁我就冇问题啦。 OK， 咁啊控制到嘅，咁到八点钟，咁我就讲，我提一个请求，我喂，不如我翻酒店咯， 啊。 跟住嗰条女话好啊， 吓， 哇，屌你咯，咁嘅主场，我唔好，我哋离开你主 场。你同佢讲话系我哋一齐翻酒店啊，定系 我话不如翻酒店，不如翻酒店冇埋一齐，佢意思梗系话一齐啦。 O、okay、K， 跟住佢话好啊，咁跟住佢要平啲埋林着衫，咁啊同我同佢一齐落去，仲滴滴打车， 吓， 啊，跟住出去车去酒店，因为嗱咁啊讲下个酒店嗰个情况啦。O、okay? K， 其实我乜点我冇乜点睇过间酒店啊。 是 啊，我就係上過一次放低啲嘢跟住落返去㗎嘛。 是 啊，啲嘢跟住見到嘩啲酒店好靚嘅。但係冇浴缸嘅。 冇浴缸。 酒店。咁啊有浴袍啦，有晒 Kitty Quad 啦嘅，係冇牙刷啫。 冇牙刷 仆佢家唔計佢家唔計俾啦。 ok。 肯定啊，呢啲唔啲支持嘅嘢唔拆你㗎啦。 是。 好啦，咁啊跟住我其實我出一上酒店一出啲就見到一個男人貌似公安。 咁 样高大啦，唔好话啦，买几间高几高大啲陆军装头嘅， 系 咁啊，企喺，因为我系住头房第一间房，咁啊就喺我哋间房嘅门口个窗嗰度打紧电话， 系 紧烟， 系 跟住嗰条女就同我唔理啦，同女一入咗房，跟住嗰条女话系咪公安嚟噶 ？OK， 哇，系公安，我哋成班兄弟屌你老母喺呢层楼拉晒啦，仆街，鬼佬屌你，冇人微信我啦，拉捻咗啦嘛。男嗰啲係嘛，你老喺度拉晒係嘛，空少都俾人拉捻咗啦係嘛。咁我當然唔深究佢啦。 係。 跟住都成九點鐘到啦，大概啦，其實時間我唔好清楚。 係。 咁我話即係啱啱講完，我就話不如你喺度瞓一瞓啦，舒舒服服沖個涼啦咁樣。 係。 OK？ 好啦，佢話好啊，咁就沖佢又沖個涼喎。咁等咗，因為我冲咗先啦，留咗住肉蒲，又喺等佢啦。咁佢都系就 call 啊神山妹出嚟啦，喂，屌你咯，咁下山得啦，你随时你得，等紧你一 call 就嚟啦，一 call 就系一 call 就嚟。咁跟住先至一醒晒啦， 就 可以过咗，我先真正睇咗佢个身材。 系 ，OK， 哇， 点咧？ 你知唔知size 其实佢系吸手大少少嘅。 系 ，OK， 先讲到波先啦。但个波形呢佢唔係汤碗形。 係。 茶杯形。即係仲窄少少嘅。 係。 即係你知啦，其实波形有好多种嘅 ,ok? 最靓呢就叫笋形。 係。 好似个嗰啲尖笋咁样嘅。 係。 尖尖地就弯弯地嘅。 Okay? 微微向上。 係啦，微微向上嘅。第二种呢就杯形。 係。 第三种就碗形。 係。 第五种叫堕落形。堕落天使。跟住最嗨啲就係阿洛成日遇到嗰啲啦。 八字形。 係啦。当然啦。我系中意微型嘅， 系 唔同啲啦，系咪先 ？OK， 但波真系好捻靓， 系 好捻靓，因为神山虎嘅关系，佢喺个上边坐落嚟啊嘛， 系 哇，当住佢啲波屌你啦，系咪真系？喂，咁系梗系捋捋下炸啦，一炸你真系，我前都唔屌啊，屌你冇我炸细啊，屌你个好捻好炸，好捻个人，个波真系好捻好捻好炸，咁啊炸炸，喂扑你个街，屌！一个鲤鱼翻身，唔系翻身，推佢落床。咁啊，喂，诊啦，神山虎啊，又硬又劲， 系 棒棒棒棒。但系条女咧，其实特第一次诊佢咧，我已经传咗片，我唔知点诊佢啦。我即系我系诊咗， 系 出嘢嘅啫。第二次诊佢咧，我完全知道咩事噶嘛。 系 啊，我见到咁样嗰条女系好捻窄噶， 系 窄， 系。 tight，OK， 哇，真系好 tight 啊！屌你啦，哇，咁你都系 tight 咗点咧？射嗰头， 系 掹出嚟，咦，个袋咧？个袋咧？ 俾夹住咗， 系啊， 佢袋喺佢度，喺啜住啊！可能佢水， okay. 可能水又唔够咯，我唔知啦 吓。系 啊，我啜住，我用将条啜，其实可能曾经有几下系应该系入咗落去噶啦。 系 啊，一个袋喺佢里边啊， 系 唔系出边里边， 少少都冇突出嚟， 冇突出嚟喺里边啊，我射唔落去噶喎。 咁咪漏晒入去？ 系啊，跟住佢话：，我惊佢，我袋咧。做好咪我一扮啫，其实我閪谂都好啦，屌你老啊！我袋咧，跟住佢话冇啊，咁佢自己，我话你快啲埋男入厕所搞掂啊！系咯，咁佢咁我会见到佢入厕所冲咯，喺水冲快嘢咯， 系 啊，跟住唔知我又咁样撩个袋出嚟，我就唔知啦， 系 啊，我费心究啦，系咪先？ 系 啊，睇佢撩咩？我咪睇 A V 系咪先？诶，但系又几多好屌喎？ 其实有冇炸型啊？ 冇噶， 冇， 因为我有一个好嘅嘢咧，就系我俾咗钱，其实我系俾咗2300， 系 一去到酒店，佢话喺度陪我瞓啦，我俾2300你先啦，跟住我问佢攞微信啊嘛，我再俾咗100蚊贴士佢， 系， 嗰时未屌噶，未屌噶，因为我知屌紧啦，因为佢已经除晒衫噶啦嘛， 系， 啊，倾紧偈嘅，倾一阵偈，我先屌，先冻尿噶嘛，咁蠢咯，蠢完之后，哇，呢啲好卵正，咁啊佢当然我系差微信啦，嗱当然。如果2300嘅话，我不如试下其他啲喺龙岗啊，或者搵粒数啊，系咪先？系，因为而家我唔系，因为而家我有同啦，呢个淡仔阿花，阿淡仔一哥阿花 系 联络噶，啊，我有同佢微信噶，呢条咧出于泥而不染啊， 系 青年而不妖啊， 咁紧要 系啊，佢赚钱去旅行嘅，全部都系 OK 啊。咁我同佢倾紧嘅时候咧，佢系啱啱去咗泰国啊。啊！佢话佢做鸡都系为咗去，佢话佢做鸡餐厅咁啊！我做鸡系想环游世界。 O、okay. K， 哇！俾个好你更加，屌你咯，有志气，屌你咯，为做鸡嚟环游世界，有志气啊！咁咁我咁啊，我联络咗，我都打算有一次，其实我已经讲咗俾佢听啊！吓，我话喂，搵日你嚟深圳玩啦，你收几钱啊？佢仲捻正，佢话1000咪得。 哦，咁啊， 车费悭翻，但我唔会嘅，车费我都会俾嘅。 O、okay. K， 啊，我啲好人嚟噶嘛， 系 咪先？咁啊，好咁啊，蠢咗一次，嗰件几靓嘅女啦，啊，咁面尖尖嘅，又嗰件女，咁啊，迟啲阿花啦，阿花排紧期啦，因为你知啦，哇，喺广东妹又要搞啲咩，上山妹又要搞，啊，咁又要搞埋呢件阿嫂咁啊，呢件碌嫂啊，其实好多嘢搞，佢都好多嘢搞，咁啊，而家慢慢安排。 哦，咁今次呢一团都 OK 嘅，冇人制，冇人舐嘢嘅。 舐噶，如果你讲咪总走啲咪舐咯，嗰啲有阿男 系 咪舐咯？冇乜沿路嗰件女早走噶嘛，好似阿男掉咗 Q， 咁跟住当然俾 Q 钱，应该系俾 Q 钱啦吓，咁嗰件女走咗啦。 不过阿南个人比较信得人意啲， 容易俾人屈， 个人比较善良啲， 好容易咁样。即系呢个人家空少啲，呢啲唔知陪到几多点啊？好似阿碌嫂嘅唔知陪到几点啊？ 次次都早走嘅阿南嗰个， 我见阿只流去个屋企，早知系咁啊，屌你老尾唔出早走啲吓，唔出走啲啱啱死狗啦，好啦，咁跟住我就开两个场。 系 啊，瞓完私家屋就瞓掉起啦喺酒店啊，我又咁啊，喺间酒店最冇牙刷啫 啊， 咁我嗰件女都成十点几十一点先走噶， 系 啊，我诊完佢洗完肺閪就走咯，仆街啊，我就照住啲单多一条瞓晒佢啦，咁样样咯， 系 咁啊，某程度系淡水我系会觉得 O K 嘅，但系你知啦，其实人怕出名猪怕肥。淡仔呢唔緊要嘅時候我特登咁樣。佢淡仔呢其實開始揚㗎啦。 Okay. 所以呢我係會冇好似唔會成日點去。咁最好就係去下神秀啦，喺福田搵個場啦，去下環江啦，先至諗下淡仔啦。咁去完淡仔一哥，其實我會去咗幾次一哥先，跟住先去探下二哥嘅。 是 因为一哥我觉得好多女未搞掂，因为仲系喺龙江。但我知道，但系喺龙江咧，我估而家啲咁嘅女已经被人包捻咗噶啦。 系 你去到冇噶啦，但系有得喺龙江就一 定有其他地方啦，可能有哈尔滨啦， 可能有杭州啊，可能有上海啊， 系先、啊？哇，喺成个中国地图咁咯，即乜嘢都有可能有啦。所以呢间场系可以 encore 嘅，但系鉴于又贵啦，真系你会带要带多1000银去啊，你又唔得唔知添啊，你会坐两件嘢，你又唔知添啊，咁你带多1000银去，咁你仲要几欣扬，你要冇一啲风险。 系， 当然啦，我会有啲方法会令到个风险减低啦。其实你去边一间场都有风险噶啦，但我系有啲方法，我唔可以喺节目度讲，我可以私下亲口同你哋讲。点解我系点解会拣呢一日？啊，我会点解系咁样，我先会去呢一间场，我每次都有我嘅谂法嘅。 系， 咁我其实我系一个人要拉。我俾人我拉大镬过你哋俾人拉，所以我要出嚟玩，我更加俾你更加要安全，我自己要 系 呢系我自己需要嘅谂法嚟噶嘛。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我有两集节目录咗好耐噶啦，即系咧我系讲咗两间主题酒店啊，咁啊 OK 噶，你哋网友可以去噶，啊如果当然有你哋有我微信嘅你。或者 Facebook 嘅，你都見到我貼咗喺我嘅 Facebook 或者微信度啦，咁你可能睇過啦。咁但係我點樣講呢兩間酒店呢，咁你哋要留意啦。好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啦，咁再見啦，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韌3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雕纹牛极力推介。